客厅客厅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镜心，苦闻十口红红刀枪。 呀，我更可怜，抛下宝贝临时间，扶着小辈我认得，临早这年是无力量，只能继续做妓女，两度照在面上，犯恶的流氓张老虎，他上司欺人太凶顽，也逼得我不能迎来住，我失手将他性命丧。 谁知中毒生有病，不应昏厥在楼旁。一下卡地后清切以为此番要一次逢生得康，跑兵奔走有数日，为利不平楼头上露宿家的一宿呀就我乃自惭，要想国女送仙屁屁死而生空想，空破今生月不月，今难解，我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《妓女泪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